这招想亲你，悄悄的要与背影，独怕你惊，手放轻，开了鞋快仔细听，想讲你听，给你点歌的意境，保证为你细唱我爱的呼唤加笑声，如情声，我尽力运用是汉家本领。你事实实在令我忘形，情怀没法定正，我盼你会静听我嘶海呼叫声，我开始不懂究竟，神经早已经扭转的得心跳声，神经都已经涌进疯癫的爱情和痴情，和你能谈谈情如今生早约定，神经早已经加插痴心的报警，神经都已经仔细将痴心说明和激情，和我来谈谈情，来让我做决定，让我一再保证，你是我思想的伴孤，我愿听。仔细听，想讲你听，给你点歌的意境，好正。为你细唱我爱的呼唤加笑声，如情声。我尽力运用是汉家本领，你事实实在令我忘形，情怀没法平静，我怕你会静听。我嘶海呼叫声，我开始不懂究竟，神经早已经扭转的得心跳声，神经都已经涌进疯癫的爱情和痴情，和你能谈谈情如今生早约定，神经早已经加插痴心的报警，神经都已经仔细将痴心说明和激情，和我来谈谈情，来让我做决定，让我一再保证，我做你思想的小兵，我立正。